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12面第五行啊，第五行从当中第三给你看起啊，第三，随即修行诸善功德。略论里头啊，讲中辈往生有七种因缘。我们前面也说得很详细啊，我没有看到这个后面的黄念老有详细的注解啊，这个七种因缘。我们都必须要明了，要学习啊！这个多重复几遍也是有好处的啊。那么，第一发菩提心，第二一向专念就不对了。他这两句没注解，因为上辈往生里面呢说的很详细啊，从第三。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啊，这个善就是多少修善奉持斋戒啊，就这一句的这个注释啊，为诸善功德中随即堪能勉励一佛也啊，这个是随分随力，还要随缘啊，自己虽然有这个能力，如果语言不成熟，还是不能做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随缘妙用。啊，妙是不着相，妙是智慧。啊，智慧也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个缘可不可以随，随缘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，而不能用感情啊，感情呢往往有烦恼啊，这个不善的夹杂在里面啊，不但事情做得不圆满，可能还造作很多恶业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！奉持斋戒，大乘一章十二曰：“防净，故名曰戒；戒清，故名曰斋。”防净也就是防污啊，防止我们造作一切不善业。世尊，像这一些教戒，我们都称它为戒啊，或者是戒律。戒清故名曰斋啊，斋是过中。不施啊，那么又知道过中不施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。戒者四分律应义啊，戒以律之别名，别也凡言三婆罗，此以为戒啊，戒者也敬意也。这从这个字来解释这个字。斋呢，为不过中食，正午 以为真实，以后啊为非实，实则已实，非实则不已实，不过中实，即常言之过无不实名痴呆。这个过无一定要知道，这个无是中无，因为五十从十一点到一点钟都是五十啊，而佛经里面讲的是过中不是，不是讲过无不是啊，过无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啊，一定要知道这个无是中无啊，中后的无就废时啊，就不能吃东西了啊，这叫痴呆。又南山夜宿云：“呆为其也，其业其心，何言轻也？故痴呆者，以清心之不净也。”这个清是清楚，把心中的不净啊清除掉啊，这个是呆的意思。又会疏云：“斋戒即拔斋戒啊，罢官斋戒，即设大小诸戒啊。”这个意思很广，盖夫戒是人事道俗咸丰，心为业主凡圣俱知，正法助灭戒意有之。这几句话说得非常重。戒为什么是人事？因为它是生活的规范，这个规范的标准是以圣贤为标准啊。学佛就是学圣学贤，佛是圣人，菩萨是贤人啊，所以无论是修道啊，或者是在俗，大家都对他了尊重奉持啊，这完全是从思上讲的。心为业主，业是造业，净业染业，善业恶业，心是主啊。啊，大乘皆罪完全是在心，你用的是什么心啊？大乘教是论心不论事啊，小乘教呢是论事不论心啊，这个就有差别，非常之大啊。你比如说杀业，大臣的时候起个念头想杀他，并没有真的杀他，已经破戒了，这个杀戒的罪就成立了。小臣戒起心动念要杀他，没有真杀他，这个不算，这个没有破戒。所以小臣戒好吃，大臣菩萨戒难吃啊，菩萨是从心地上起罪的啊，小乘就跟我们世间法律差不多啊，没有行动的话就不起罪了啊。啊，所以无论是凡夫啊，或是佛菩萨啊，通通啊都要遵守。正法能不能久住，就靠戒律，戒律没有了，正法就没有了，就灭了。所以这一句很重要，我们如果想把这个正法能够再复兴起来，那么持戒就非常重要啊，持戒不是形式，持戒在心底 啊，为什么这个戒不能持呢？不但戒，连十善业都做不到。啊，这让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去思维。啊，真正的明白了我们的根疏忽了。啊，根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因为中国佛教从唐朝中叶以后就不学下乘了。啊，唐朝的开始，像贞观年代的时候还有下乘，居士宗、陈师宗。啊，佛法的修学，佛是清楚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啊，不遵守佛的这个教训，佛法慢慢就衰灭了。啊，那么中国这些历代的祖师大德，啊，主张不要学小乘，用儒跟道来代替。这个很好，佛是一个讲理的。啊，儒道所说的比小乘还要殊胜，心量比小乘大，所以他跟大乘啊更相应。从唐朝中叶到现在，到这个清朝大概1300年，啊，这1300-1400年之间，你看看，宗门教下出了多少高僧大德？从这个地方可以证明，我们祖师所做的是正确的。啊，儒道是中国本土文化，跟大乘息息相通啊！啊，从儒道直接入大乘，比修小乘还方便。啊，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色。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儒道的基础，又不学小乘，大乘怎么样的修学都是停止在知识的范围当中，不开智慧。这100多年来，修行的人不少，在家出家的，没有听到说哪个开悟的。这个话，谭虚老法师说的。啊，他一生不但没有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但是得定的还有，没有开悟的。啊，这一批老人之后，是谭虚法师之后，啊，也就是说中日战争之后得定的人都没有了，别说开悟了。 我们研究其原因，应该都是把我们扎根的教育收获了啊，确确实实在抗战之前啊，民国二十年以前，中国一般的人家啊，我们讲读书的人家，对于儒释道的三个根还相当重视。啊，我们生长在农村还沾了一点边。啊，都市产生变化大，产生变化的时间早。啊，农村里面产生变化，民国二十年之后。啊，没有了，私塾没有了。中日战争爆发之后，整个社会动乱了。老人虽然知道啊，但是来不及了，没有时间教了。啊，那么到今天很不容易恢复啊！难在哪里？难在我们自己不能给人做榜样啊！我们自己小时候没有学好啊，不能成为榜样啊！啊，不能成为榜样，要想底下一代学好，你说多困难？啊，所以我们要为下一代，这装也装成样子来，去影响他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想出一个一条龙学校这个办法。啊，老师要装啊，要装得很像啊。啊，老师要装不像，学生就教不出来。啊，老师要装扮得很像，他很吃力了，他很辛苦啊，但是功德不可思议啊，那真正是救了中国传统文化啊，让正法已经灭掉了，再把它复兴起来，让正法救助，这个功德无量变了啊！那一条龙的这些老师，那都是佛菩萨才来啊，他不是凡人啊！啊，我们真心去求，必定有感应啊！真正能够让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，也就是大多数的人重视戒律了啊，重视社会安全超过个人的利益这个事情才能做得成功。如果都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，社会安全是其次，国家安全是再其次的，那这个恢复就非常困难了。因此佛陀教育在现在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佛陀教育好在哪里呢？佛陀教育是把众生的利益摆在第一。 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是大菩提心啊！啊，自己学好了，学好了为什么？是为帮助众生的啊！自己没有德行，没有学问，没有智慧，怎么能帮人？啊，四弘誓愿头一条誓愿啊，后面三条是完成这一愿啊，断烦恼是成就德行，学法门是成就学问，成佛道是成就圆满的智慧，都是为了第一愿啊，这大乘可贵也。啊，只有真正学佛的人，真正起入大乘，才有这么大的心量，学己为人。名彼日月，尊彼宝珠啊，临当抱客而死，佛因谁成啊？这是一个掌故，佛经里头有个故事啊，对于这个戒律的尊重啊，您可以啊，抱客而死，都不肯饮这个水，没有经过过滤的这个水啊。过去出家人随身都要带个滤水囊啊，遇到这个河里面。啊，井里面的水，这野外的，一定要用这个滤水囊过滤。啊，怕什么？怕这个水里头有微生物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啊，你喝这个水，把它们杀掉了，把它们吃掉了。这佛说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啊，佛说一滴水呀，84000虫啊，那是细菌的。啊，是不是能滤得干净？当然有问题。啊，但是心善啊，大乘经里面讲啊，论心不论事啊，你真有这个心。爱护众生的心，不肯伤害众生这个心啊，这个心不能没有舍奈可背细而宗无伤草叶啊，这是个比喻。啊，你被人用这些草啊草叶把你捆绑在那边，你宁愿在那个地方啊念佛求生净土，也不愿意把这些草叶解开，为什么呢？怕伤害他们。这都是比喻到基础。这个人持戒啊，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啊，宁愿客死也不饮没有过滤的这些水。所著极论斋戒之要啊， 正法能否住世，全来行人能否持戒。啊，故当临舍生命，勿为所受之戒。要有这样的决心。啊，那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前能做得到吗？真可以这么做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今天正法没有了，你发心学习正法，弘扬正法，如果是依戒律里面所说的，你连生命都失掉了，你用什么来弘扬正法？所以要通权大变，每一条街都有开源，它不是死的。啊，开街就不是破街。啊，我们被人用这些树的藤子捆绑住了。我们能不能把它挣脱？应该。啊，不能像经是这个经界上所讲的，我怕上的这个藤，上的这个树，啊，临死也不把也不想把它解开，错了。这在什么时候？这是在社会盛世正法住世的时候。现我死了还有别人。啊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我死了没有人了。啊，在这个世界真正发心为正法救助而行的人找不到了。啊，这一个发心的人说能这样做做吗？啊，所以这些道理你要懂。啊，事出世间法的成就都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啊，没有健康的身体，你怎么能帮助众生？啊，健康的身体确实是要清净心成就的。那现在清净心没有现前。我们就需要饮食，需要药物来调养。啊，可是决定不能忘记，要向清净心这个方向去迈进。啊，现在要这些东西，到我成就的时候就大量减少，甚至于可以不用了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啊，底下彭继清居士曰，故知净土资粮全凭功德，功德之积莫先持戒，以戒净则心净，心净则土净。这个道理讲得好，这几句话是真理啊，确确实实戒净清净，心净，心净则佛土净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啊，那么心清净了，戒就清净了。这叫什么呢？心清净是定啊，定恭戒。啊，开悟了一定清净了。开悟什么叫道恭敬？道恭敬，啊，你的戒心就圆满了。啊，所以念佛， 真正得念佛三昧了，戒就清净了。戒什么？你的行就清净了。啊，戒是指行为的。啊，行为是发自于内心。清净心口业身业自然清净啊，心是主啊，啊，心要是觉悟了，你说话也是觉悟，你所有一些动作都是觉悟的，觉而不迷了，那是开悟啊，没有开悟，没有得定，着重在律仪戒，那就一条一条的去做，不可以违反啊，用这个来规范自己。那我们今天学习啊，你真正严格去持戒，只有你一个人成就。甚至于你还障碍很多人学佛。为什么呢？一看到生活这么严谨，这个东西我做不到，算了，我不学佛了。佛太难了，我做不到。把别人吓到了。真有啊。而且很多啊，啊！如果该开源的时候你就开，哎，人家看到哦，这样持戒，那我也能做得到啊！你就可以激发很多人呢向往佛法，那他真就戒瘾他来了啊！所以这个戒律，开戒吃饭。一定要寒暑啊，什么因缘底下可以开放啊，什么因缘之下一定要很严谨的支持，活的不是死的，每一条戒都有开戒吃饭啊，所以戒律不是死的，佛这一点高明到极处啊。啊，总的原则就是戒帮助你得定，定帮助你开慧，所以戒是手段。啊，其实定是枢纽，戒是手段的手段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你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哎，开慧是什么？得定是什么？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。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大彻大悟，就成佛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成佛了。放下分别执着，你是菩萨了，你不是凡夫了。所以要晓得持戒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放下执着分别，等按这个层次，先放下执着，再放下分别啊，到最后再讲不起心不动念啊！你看往生净土，不起心不动念，生凡身啊，不是生十宝庄严土啊。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生方便有余土。 啊，起心动念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有，生凡圣同居土，都得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我们自己知道啊，能不能往生净土？自己知道往生到哪个品位？再看下面这一段，第四，其利他相。他居云苏赌博，这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呢是庙，或者是方粉，这个方粉就是塔藏舍利啊，舍利塔为制服舍利处也啊，会素也安塔有三义。啊，为什么造塔？表人身啊，这个人的舍利啊，藏在这个里头。这个人无比的殊胜啊，他不是凡人，他是菩萨，他是佛，他是罗汉。啊，或者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，骨灰都可以放在他里头，给别人做榜样啊。所以第二个是令他心 啊，让别人看到尽心思齐啊，他能做到，我要跟他学。是这个意思。第三呢，为报恩啊，我们供养佛舍利报佛恩，供养菩萨祖师大德的舍利为报师恩啊，念念不忘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恩德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法华经业诸佛灭度已，以诸佛已经灭度了，供养舍利者其万亿中他今引及玻璃啊，古时候没有玻璃，佛经上所说的玻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水晶啊，现在人说的水晶啊，这些呢都可以作为做塔啊所用的这些材料啊，或有起石塔、站台、沉水啊，这是木塔，用木头做的啊，站台树啊，沉水箱。沉沉香树、木蜜啊，这都是啊，并鱼彩啊，可以用做木塔啊，砖塔、瓦塔啊、泥土塔都可以啊，或大或小，没有一定的形式。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。啊，完全用泥土的建筑，上面盖茅草抗战期间在中国内地农村里面啊，像这种用泥土用茅草建这个房屋到处都能看见啊，现在还有不多了啊，我们在国内旅行的时候有看到啊，我们从小时候住在农村，所住的屋都是泥土跟茅草啊，墙是用泥土筑的，乃至童子戏，就小朋友游戏 居沙为佛塔。啊，小朋友戏说，如是诸人等呢，皆已成佛道。这是说，建塔的功德利益了。《法华经》上说的不错啊，这些人皆已成佛道，是不是真成佛道？不是的。成佛道的种子已经种在阿赖耶识里头了。那什么时候成佛道呢？你善导大师讲的，总在日缘不同。啊，如果他这一生日缘殊胜，这一生就成就了。小孩啊，从小他就知道敬佛啊，他就晓得有佛啊，啊，他长大了，遇到善知识，啊，知道他修行，他这一生真成就了，啊，一生成就。没有缘呢，来生后世，遇到佛缘呢，肯定就成就。啊，下面是相，相是佛相，居增一阿含，佛身陶立天，忧天王一佛，用牛头旃檀雕佛像高五尺，视为瓷土雕像之时。这是第一个造释迦牟尼佛像啊，是忧天王。佛道陶立天讲地藏经度他母亲啊，忧天王想释迦牟尼佛啊，用旃檀木雕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像啊，来供养啊，这是雕佛像供养的头一个人。法华经言，若人为佛故，建立诸形象，雕刻成众像，皆已成佛道。啊，你造佛像，造菩萨像，造罗汉像，啊，为佛。这个佛的意思是广义的，为佛法，为佛陀教育。啊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都是佛陀教育里面的圣贤，啊，都是大学佛同学们所仰慕的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模范。我们看到像，就想到见贤思齐，啊，想的时候，我这一生成就能跟他一样啊，能修成佛，能修成菩萨这个念头升起，这就是皆已成佛道啊。又造像功德经云，若人临终发言造像，乃至这个字中文大字典有啊，这个墨这边有个广字，一般字典找不到了，你们查查看的时候它是怎么念法啊，意思也是墨啊，是墨字里面的一种啊，能除38亿劫生死之罪。造像的功德了啊，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，八 十亿劫生四十岁缘，那么现在造像的人很多啊，能不能灭罪呢？如果不能灭罪，那经典上这些妄语，我们相信佛经没有一句话是妄语，没有一个字是废话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业障还这么重？要知道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啊！我们念念都在造业，这个念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贪痴，32亿8000年，念念都在造业。所以造像能除38亿劫生死重罪之罪啊，只除掉我们无量劫来所造的业点一部分，不是全灭掉啊。诸位一定要知道，这些是从事上讲的，事上81劫也是事上。如果新的念头转过来了，那就全转了。世上有佛，心上没有佛。心上的佛是什么呢？心上的佛是戒定慧。有没有？我们学佛第一天接受佛法的洗礼，受三皈依，三皈依的传授，心里头有佛，有什么？有觉真经，这是佛法僧，觉是佛，真是法了，净是僧了。我们受了，受了，但是没有，没做到啊！觉真经我们知道啊，但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从早到晚还是迷邪染，都不起作用啊！那从理上讲，你就更明显了。理上讲的是放下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成佛了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没放下了。你看经上讲多好，放下执着就成阿罗汉了，放下分别就成菩萨了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这个圆圆满满，将三世生死之罪统统灭掉了。那不是部分呐，81劫是局部啊，一小部分呐。你就全灭了。这跟你讲真的啊，只要你放下就成佛了。只要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觉真经相应，你就真有佛了。你的烦恼习气自然就不行，没有了。这个不可以不知道。 啊，下面第五，梵思沙门，啊，这就是斋僧，啊，以梵食供养僧众也。六波罗蜜经云：以摄食者，当时无事。啊，你看看这个里面讲的就详细了。啊，云何为五？哪五种？第一个食命，若人无食，难以济命。啊，不食饮食是救他的命啊。这能不食吗？那第二件呢？食色，应得色故啊。颜色和悦，这都可以靠这个饮食啊。第三者是力，一是摄故增长气力。那第四是乐，一次摄故身心安乐。五者是病，若饥饿者。身心切弱，言说浅纳，不能辩了。他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，他能辩吗？啊，饮食充足呢，身心勇锐，得大辩才，智慧无碍。啊，这是说明是饮食的功德，有这么大了。啊，那不食饮食功德就大了吧？啊，特别是不食这些修行人，啊，修行真修啊，都不是假修啊，啊，真干呐、啊，全心全力投注啊，所以他不从事于生产这个事业，啊，他以其食为业。啊，所以古印度他们的风俗习惯对乞食的人非常尊重，为什么？那是修道的人。一定是恭敬供养啊，他们所需要的他不要别的，他就要一包饭而已，而且一包饭有的时候不是一家的啊，戒经里面讲托钵可以托七家，啊，七家都托不到了，你就不必托了，就回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太多了，这个世间人使你贪心，啊，避免积险，啊，回去有的吃，啊，因为。同学嘛，出去都托钵嘛，回去的时候是分而设置，啊，绝对不是托钵，托了之后一面走一面吃，那个威仪很难看了，不好看了，啊，所以诸位要看看小乘，小乘的钵跟我们的钵不一样，我们这个钵是象征性的。不是实用的啊！你到泰国，你看看南传的钵，像个小锅一样啊！托完之后，它有盖子盖起来，回去啊，倒出来，把饭通通汇在一起，再分而设置，一钵千家饭呢。真的不是假的啊。释迦牟尼佛你看这个团体1255人统统出去托钵，不是千家饭吗？啊，一钵千家饭啊。啊，1250人的饭统统堆积放在一起啊，混合在一块分而食之。真是平等啊。 啊，是结痂脱不脱，脱不脱不到就回来了。啊，这是供养。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不做心突破。啊，中国人到外面其实是乞丐。啊，有大德行的人，大学问的人，怎么可以让他过乞丐的生活？啊，所以你看看佛法通权达变呢，这个突破是人重要的戒律啊，到中国来行不通了。中国的帝王，中国的人民讲孝道，孝亲尊师，哪有是叫老师出去讨饭的？那还得了啊！啊，那你对学生还有脸面见人吗？啊，尤其是佛教是帝王。派特使引请到中国来，到中国来是帝王师啊，皇上的老师怎么可以做乞丐呢？哪有这个道理的啊？所以建宫殿啊，派许多这些照顾啊、伺候的人啊、服务的人员。所以到中国完全中国化了。这随缘呢？啊，随缘不变啊，它日中一时不变可以啊，但是不能到外面去突破啊。帝王大臣长者居士在寺庙里头上供斋啊，打斋供养，这常有的事啊，样样都如法，叫通权达变。在印度只有三衣，因为它热带，三衣够了。中国这个地区啊，靠近北方，有四季，有四季，这三衣就不够啊，所以三衣到中国就作为佛寺所用的礼服啊，这是我们大的这个意义啊，而且比原来的衣的时候呢小了一半。啊，你们看南传的他们这个衣啊，藏传也是的，衣是比我们的大一倍，裹在身上。啊，我们把它裁小了，缩小了一倍啊，搭在身上。古时候用袋子，两个袋子是袋子挤起来以后啊，用钩环啊，钩环比袋子方便多了啊。佛寺是什么呢？佛寺是讲经教学啊，教学的时候穿上礼服纪念释迦牟尼佛啊，老师穿的是这个衣服。佛教传到日本，日本出家人的袈裟多大了？像个火柴盒那么大啊，一点点大。平常呢，袋子卷起来的时候放在西装口袋里头，做佛事就拿出一条一个小袋子的时候套在脖子上，挂在这胸口，那是他们的衣。啊，比我们更方便了啊！这日本的衣啊，那么我穿的这件海青是韩国的啊， 跟中国的样式不一样啊，但是这些医嘱韩国跟日本都是从中国学去的啊，他们很难得2000多年来都还保持着原样子啊，特别是日本啊，你看日本的和服啊，和服也叫五服，你要听到五服你就知道是什么时代传过去的战国的时代啊，春秋战国啊，吴是现在的江苏，越是现在的浙江，那个时候是两个国家啊，那么日本从那个时代就跟中国密切的往来了啊，所以日本的文化啊跟这个韩国的文化全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，榻榻米的房子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啊。我们今天读《礼记》，很多地方我们不容易体会，到日本去一看啊，跟李先生讲的一样啊，所以日本人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啊。二战之后，日本人产生变化了，接受了西洋文化。啊，但是日本的民间你去看中国传统的东西保留的很多很多啊，想学中国古文化的应该到日本去看看啊，在寺院庵堂里面可以能看到中国古时候宫殿的模式啊，日本有很多1000多年前的建筑啊，唐宋时代的建筑都还保存着啊，他们很用心，年代久了这个梁柱坏了啊，他们用原来是什么材料还是用什么材料啊，所以永远他保持那老样子啊，这让我们对日本人尊敬的地方啊，他能够爱惜传统，保存传统。连一条道路，我第一次到日本去观光旅游的时候啊，他们新开辟一条新路啊，那个新路在旧的道路的旁边，旧道路保存，这个难得啊！那个旧道路是古道啊，观光旅游必须去的地方，招来好多观光客啊，让人值得怀古啊！啊，还是起作用啊！现在讲经济效益那很赚钱的啊，如果把它拆掉就毁掉了啊，但中国古老的建筑破坏的太多了啊，所以这些古建筑群应当保存。 那是保存自己国家的文化了。有慧疏云，凡是沙门者经云，政令得满四天下宝，其利不如请业清净沙门，以示供养，得利殊倍也。好哟，这可不得了。这个如果大家晓得，真的供养出家人啊，会所里头说的啊，他是引经讲的啊，佛在经里说的啊，正令得满四天下宝，这是一四天下了，一个单位世界。啊，一个单位世界，四天下的宝藏你统统得到了，你得这么大的利益，这个利益怎么不如请一个清净沙门在家里面供养，你所得的利益了，超过他们太多太多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为什么？你得一世天下的财宝，你不能出六道轮回。你有真诚的心，请一个出家人在家里面供养，出家人接受你供养是财供养，他要回报的，他不能白吃啊，他一定跟你说法啊。那般若经上讲的很清楚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比不上为人舍四俱寂啊。这个就是说财供养跟法供养它的对比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比这个多，这才一四天下了啊，法供养为最呀啊，你一生当中能够听一次经，这个福报就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阿赖耶种的这个善根呢？你这一生遇到缘呢，你会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，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这个利益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能比。为什么？明心见性，你得到的是变法界虚空界啊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那对你是太渺小了啊，这跟你说真话。前一个出家人清净比丘啊，他一定跟你说法啊，所以你得的利益了，要超过得满四千下宝啊，要得超过多少倍也都不止啊。第六，熏增燃灯，散花烧香啊，增波之宗明，就是四之品。啊，我们今天中国人讲丝绸啊，真就是凡是丝绸总名称呢，称之为真寻真。一尊造彩幡悬挂于佛殿啊，就是幡窗宝盖这一类。 念佛，啊，悬挂在佛殿上。拜圆经云，啊，这是引经上一段话，佛在世时，有婆多伽，过去曾作业常犯，悬毗婆是佛塔上，从事以来九十一劫，常有大犯，复因其上，受福快乐，然后出家得阿罗汉。这什么道理？就是印祖常讲的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。他对佛非常沉静啊！啊，要知道，在古时候，这个丝绸是非常名贵的。不容易得到的啊，这些绫罗绸缎啊，啊，复式的材料啊，他能用这个造一个长幡，啊，悬挂在毗婆舍佛塔上啊，让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，那个地方佛塔，就会想到啊，毗婆舍佛，让多少人种善根，让多少人阿赖耶识种下佛的种子。他这个功德是从这来的。古时候，道场里面做佛事，啊，也就是有活动，悬挂了窗幡。啊，一般的活动是宣翻讲经教学是挂床，啊，床是圆形的，啊，平常收起来是挂在大殿上，啊，活动的时候是挂在旗杆上。那就是信号，告诉四方大众，我今天到场有讲经，啊，人家看到喜欢听经，他就来了。啊，其他的活动的时候挂住，幡，悬幡，幡是扁的，啊，床是圆形的。它是信号啊，佛不许去拉信徒，不可以啊，但是可以把我们的活动告诉大家，他自己愿意来就很好，不要去劝他来啊，更不可以去拉他来，一定要他自动，自动是他有诚信，他能得利益，你拉他来是勉强。啊，这是佛门的老规矩啊，不拉信徒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佛谦虚，不敢为人师啊。 啊，那招生还得了吗？招生是呢，那就我可以做你老师，我可以一辈子教你啊。佛不是的，啊，佛决定不招生。啊，你来的时候，我们同学一起学习，啊，还请你多指教，谦虚。啊，所以活动用翻窗来代表。啊，这是佛门规矩。啊，决定不能拉人来听经。啊，好像哎，拉很多人，让这个道场人众多，感觉道场殊胜，不可以。啊，道场殊胜呢，你的心境不清净。啊，佛法重视清净庄严啊，不在人多少啊。啊，不是以人众多为庄严，是以清净庄严，是以修行成果庄严。啊，你这个道场有多少得三昧的？有多少开悟？念佛有多少人功夫成片，有多少人得一心，有多少人往生的这个庄啊，你看这个玄幡的人，九十一劫常有大幡福音其上，这个果报啊，他一幡供佛啊，啊，感得常劫有大幡福音其上，受福快乐。啊，给他遮阴凉。然后出家了，得阿罗汉果。啊，证阿罗汉了。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。下面燃烧也。燃烧。灯呢？灯烛灯火，是灯功德经云。佛告舍利弗，或有人于佛踏庙，或者住形象，这就是佛像、菩萨像，二是供养故，奉是灯明，乃至以少灯具，这个灯具先讲火炬，或酥油涂染，那用一个纸捏蘸着酥油点燃，照亮啊这佛像啊，持以奉食。心明为照一道一劫，这里面光很小，光不大啊，借是一个阶梯，好像上楼一样啊，光很小，照一个阶梯啊，照着你的道路，舍利弗，如此之福，这个福德了，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，唯佛如来乃能知之。啊，他布施，这是布施光明啊！啊，他的福报 声闻缘觉不知道，佛知道，佛报大了。只有佛才知道啊！那不识灯明的果报，开智慧也。啊，果报是光明遍照啊，所以供养你要想到啊，供养它所代表的、所表的法，就是后来自己会得到的啊，有因必定有果。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啊，散花散布鲜花以供养佛啊，这在外国很普遍啊。中国没有把花散在地下的啊，外国有啊，花瓣摘下来时散得满地。空中满地啊，以这个来供佛。会所言散花者，花开清净，妙色妙香，散诸佛刹了，若有花开诸佛来住。为什么？花代表因，花代表修行，修因后面一定有正果啊。所以在中国没有散花，但是有供花啊，以鲜花供佛，意思都在表法啊。所以现在这个佛前供这些花所得的功德了，没有从前那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前人都知道供花供果啊，供这个香啊，烧香啊，供灯，晓得他表法的意思。现在人不知道啊，没人讲解啊，只知道这样供啊，为什么要供不晓得。啊，供养呢啊，还得有条件啊，求佛菩萨保佑平安，保佑升官发财啊，都求这些东西啊。这与这些供具啊、表法都不相应，所以他得福不多啊。啊，不是说他不得福，得福不多啊。如果晓得这些意思，哦，他得福就多。啊，你比如今天你在佛塔啊悬幡啊，现在人看到怎么样？这人迷信，你说发生他说你迷信，尊重心起不来呀。啊，古人不是这样的。古人看到幡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地方是佛塔啊，要到那上去礼拜啊，去绕塔啊。他心里面呢，佛的念头升起来了，恭敬的念头升起来了，礼拜的念头升起来了，这个佛就大了。 这供养的人福就大了啊。所以今天佛为什么不大？没人宣传，没有人把这个东西讲清楚讲明白啊。只可以说供比不供好，像古时候那种供经上讲的那个大福，现在没有啊。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凡是有供养的地方都佛会来啊。为什么？感应啊，这个地方有这么多想学佛，这佛就来了；不想学佛，佛不来呀。啊，那现在人都搞名闻利养，佛怎么会来？有人来，佛不来，魔来了。那都是感召吗？你用贪嗔痴慢来做佛事，所感得的都是妖魔鬼怪，就没来了啊。他成就你的欲望，把你的欲望往上提升然后看你的果报啊。他是来捉弄人的呀。啊，所以修佛的人多了，感应佛菩萨来应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是故下界中啊，以化为净土，见色闻香啊，诸鬼神等现之。啊，鬼神不喜欢，佛菩萨喜欢。啊，又如凤会色相故，你看鬼神呢、啊，跟花香不相应；鬼神跟凤会相应。啊，鬼神见到粪便，就像这个佛菩萨见到花香一样，啊，天人间的花香一样，它更相反。陀罗尼基经曰：若四部众啊，四部众就是出家男众女众，在家男众女众啊，佛门弟子啊，以众花散阿弥陀发愿诵咒者，这十种功德。啊，供养阿弥陀佛，发愿是发心求生净土。啊，他念什么？他念往生咒。啊，这十种功德了。啊，哪十种呢？第一个，自发善心。啊，供养阿弥陀佛。他一定对阿弥陀佛真心，对西方极乐世界向往，求生净土啊！啊，自发善心啊。二者呢，令他发现啊，很多人看到他。有善根成熟的看到他在这里修供养啊，散花供佛，善根深的人心马上发起了，善根浅的人增长善根，没有善根的人看到种了善根， 同时利益了，啊，都是好事情啊。三者呢，诸天欢喜，啊，天人看到，天人有天眼，啊，所以人行善积德了，天人欢喜啊。啊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佛，讨论佛法，啊，有一次我在美国早年，啊，在陈大川居士家里，有五六个人，夜晚月光非常好，啊，我们在他院子里面喝茶。谈佛法，啊，突然一阵异象，大家都闻到了。啊，这个香气没闻过的，很香，很特别。啊，是不是佛菩萨的感应？不见得。啊，但是天人我们相信，啊，天人从这边经过，啊，听到我们在这讨论佛法，啊，他停了一下，看了一看，这个香气我们就闻到，啊，大概有五六分钟。这感应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样的事情，我就告诉他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常常闻到檀香。我读经，啊，在办公室读经，在宿舍里头读经。我们的宿舍距离一般民间至少是一公里，民间烧香我们决定闻不到，距离太远了。这香从哪来的？很浓的檀香啊，不止一次啊。啊，以后我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我就把这个经验呢提出来请教老师。老师告诉，应该都是天人。啊，你在读经，虽然没有出声音，天人看到了，天人听到了。不出声音，天人都会听到。啊，他从这经过，停一停，你就闻到香气。诸天欢喜啊，善神欢喜啊，四者呢，自身断证。啊，为什么？心断证。啊，心清净，心里头有恭敬心，你的身自然端正。啊，六根具足啊，无有损坏。这两句话用现在话讲，身体健康，没有疾病。啊，五点呢？十生保持啊，这是供养阿弥陀佛了。你能够这样修，将来命中之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切保持中往生的啊。六者生生世世生于中国 即贵心度啊，这是讲你没有求往生啊，没有求往生呢，你生生世世一定生在中国，这个中国不是指我们这个中国啊，佛经上指的中国，有佛法的国家叫中国啊，没有佛法的国家叫边地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中国有佛法，他就会生到中国来啊，即贵信中啊，生知佛闻法了，不生遍地即下信啊。他所生的肯定是中国人讲的书香门第啊，一定是重视家教的这样的家庭啊，从小就能够听闻到佛法啊，善根深厚啊，现在成断轮王，王四天下。如果他积的福报大啊，在人间成大国王啊，啊，这个大国王不是在地球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福报超过了地球，他管好几个星球，叫轮王啊！啊，轮王有四种，金轮王、王四天下。啊，四天下是一个单位世界啊，一个单位世界，黄念老的他的意思啊，他跟我谈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过去都以为单位世界是太阳系啊，念老说不是的，单位世界是银河系哦，那就大了。他做的国王是统理整个银河系啊，银河系中的大王啊，经轮神王啊，啊，银轮王管三周，那就是银河系的四分之三，他管这么大范围，铜轮王管一半啊，铁轮王管四分之一啊，银河系的四分之一不得了啊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是飞碟啊，外星人，真的，这还是我们这一个单位世界啊，他们是人道啊，龙王为什么称他龙王？他有龙宝啊，龙宝这个飞碟很像龙宝，是他的交通工具。啊，也是他的武器。啊，他征服不到的地方，那他就没办法统治。啊，他能够征服到，就靠这个工具。啊， 这个工具在太空飞行，速度非常快。啊，那我们一般讲，它的速度肯定超过光速。啊，也就是一秒钟30万公里，它一定超过。啊，所以它在这个银河系这个范围里面飞行自在。啊，银河系里面所有星系里面的众生都是他的人民。往四天下呢，这是金轮王啊。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舍。九点呢，得生弥陀佛果；七宝花上，借家福座成阿毗跋致。啊，这是因为他花供阿弥陀佛。啊，发愿求生净土。啊，决定得生了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弥陀第二十愿所说的，啊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我们一般人讲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他住哪里呢？住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如果不凭佛力，凭我们自力升到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，那我们的功夫一定要达到理一心不乱。啊，什么叫理一心呢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放下了，就是理一心。不容易啊。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啊，把执着放下了，还有分别，还有起心动念，这叫四一心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，啊，如果一样都没放下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有，那是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这个到极乐世界，我们是什么样身份，自己清清楚楚。啊，可是极乐世界特别，同居土、方便土，这个里面的待遇，啊，也就是说智慧。神通道力，它跟十宝图完全相同。这是十方世界通通没有的。所以诸佛赞叹了，赞叹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啊， 光中极尊了。佛佛本来是道同的，是平等的。特别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太殊胜了，他用的方法太巧妙了，能够将六道里头烦恼习气深重的众生接引到极乐世界，给他阿惟越致的待遇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变法界虚空界只有这一家了，没有第二家了。遇到的人大福报，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彭吉清居士讲啊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你怎么碰到了？你碰到了要真干，真相信，真想去，你就决定能去得成。欧耶大师说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。品位高下呢，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欧耶大师劝我们，劝到极处啊，下下品往生他就满意了。人家问欧耶大师，这是净土中的祖师，专修净土的。你将来往生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意了。他告诉我，下下品往生我就满意了。那照这个标准的时候，那不就是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会漏掉的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欧耶大师这些话等于说给我们的一份保证书啊。因为我们自己晓得自己业障太重，造的罪业太深了，能去得了吗？多少遇到净宗的人都怀疑，提到这我不敢想啊，我罪太重了。无逆施恶，只要真心真愿意去，统统都能往生。尤其是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下三品，就是下辈往生，都是有重罪的人，烦恼习气非常重的，他们往生。观经上讲，上辈是大凡夫，中辈是小凡夫，下辈是有罪的凡夫。通通能往生啊，条件只要你真心真愿意去。真心真愿，当然那个心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念念心里都有阿弥陀佛，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。这叫真心真愿呐。我们现在没达到这个标准呐。我们现在是有心有愿。不是他的标准。他的标准是念念都想往生。 念念都想亲近阿弥陀佛，别的念头全放下了。你要做到这个程度，你往生就自己就知道有把握了。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土，肯定是上生。下品上升了，就是我们这个经上讲的下辈啊，下辈上升，下辈上升可以自在往生，也就是想什么时候去自己争取得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出阿弥陀佛全丢了，通通放下了啊！心里头只有一念，没有第二念，这叫功夫成片啊！不是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了啊！我们见思烦恼没断啊，只是功夫一片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，这个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啊！一心不乱不容易，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，因为是一心不乱等于阿罗汉呢，离一心不乱等于圆教初住菩萨啊！那真不是人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但是功夫成片，上品功夫成片，人人都可以做到。我心里头没有牵挂的，没有一个杂念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看到念佛功夫成就的啊，像地仙法师那个徒弟郭罗江，他就这个程度啊，我们能想象得到啊。极乐寺的修无法师也是这个功夫啊，他没开悟啊。事业心开悟了，理业心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理业心的功夫成片没开悟啊。修无师给我们做了榜样，郭罗江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，还有很多居士啊，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，在美国啊，甘老居士他的一个老朋友啊，也给我们做榜样啊。念佛走的没告诉家人啊，儿子媳妇孙子都不知道啊，他在家里做家事啊，家里面白天就他一个人，一心转念啊，他不懂英语又不会开车啊，坐在家里不能出门念阿弥陀佛，他念成功了，功夫成片啊，走的时候没生病啊，坐着走的啊，身上穿的整整齐齐，坐在床上啊，这是甘老夫人告诉我的，他的老朋友老佛友比他学得好啊，他不如人啊。 啊，知道欲知时知，为什么呢？他能把他的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孝服，他自己做的，啊，一份一份的做好了，放在他床边上，还有一份遗嘱，啊，这不是清清楚楚欲知时知吗？啊，说走就走了。啊，他儿子把这个信息告诉甘夫人，啊，他们到他家去看，真往生了，不是假的。什么时候走的，没人知道。啊，早晨老太太没有起来做早饭嘛，把他房门打开看，看到了人家坐在床上，走了很久了，啊，也不需要人做孽。这么样自在，这么潇洒，功夫成片啊！秘诀没有别的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统统放下了啊！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